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对于很多想减肥的小伙伴来说，有个真理就是美食的诱惑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同意吗？我们一不小心就吃多了，那怎么样可以做到食不过量呢？有几点建议送给你。第一个是定时定量的进餐，避免过度饥饿引起饱食中枢反应迟钝，造成吃太多。第二个就是分餐制，吃东西的时候呢，采用分餐制，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来进食。第三个是每顿吃八分饱的时候就一定要放下筷子了，宁可少吃一口也不要把自己吃胖。第四个就是减少摄入高能量的食物，比如说高脂肪高糖食物都算。第五个就是少在外面吃饭，这五个让你吃不过量的宝典就送给你了，不谢咯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狗，我是否会见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在寻见万变，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忆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火，我会嫌你又老又啰嗦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哦哦，如果不小心白头偕老，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。当我们两个了牙花白了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不知道你家里面现在有用加湿器吗？在干燥的秋冬季呢，加湿器有助于我们抵御流感，防止皮肤跟鼻腔干燥。但是有专家提醒了，加湿器不要一开一整天哦，特别是在非常小的空间里面，更不适合开太久，每天最好就不要超过两个小时。冬天最适合的空气湿度是40%到60%，太过于潮湿的话呢，就会引发肺炎之类的疾病了。所以凡事要有个度，加湿器开两个小时就好，不要开太长时间咯。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， 听好。 心。

花朵里提着主角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